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最美来自羽泉。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今天的锁定收听。在1998年的时候，这首歌传遍了大街小巷，演唱这首歌呢是一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组合，羽泉。一个呢高亢不羁，一个呢低沉温柔，一刚一柔配合的可以说是恰到好处，让无数人沉醉在他们的歌声之中。那么在后来的日子里呢，两个人也成为了国内首屈一指的组合。那不知不觉当中呢，这兄弟俩已经携手走过了20个年头。尽管当年呢长着青春痘的他们呢已经成为了大叔，但谈笑之间呢依然是当初的模样， 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幸运录板块就来跟各位聊的是依旧青春的羽泉。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说一说羽泉这两兄弟曾经给各位留下过怎样的宝贵回忆呢？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俗话说缘分妙不可言，是吧？一个组合的成立呢，往往也是建立在巧合的基础之上。那么羽泉组合的成立呢，也是如此。当年的胡海泉还是一个在父亲的影响下喜欢弹琴写诗的文艺青年，偶尔呢会去酒吧唱唱歌，但是呢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真正的歌手。不过呢他的工作呢还是和音乐有点关系的，一边呢给多个乐队担任键盘手，那一边呢在音乐公司担任制作人。那么陈羽凡则不一样，那个时候呢陈羽凡呢已经出道了，而且呢是以演员的身份出道的。当时呢他参演了拍摄电视剧《北京夏天》，在那部剧里呢他不光展示了自己的表演天赋，而且呢还负责了剧中大量歌曲的创作。虽然说呢没有火起来，但是呢已经开始在业内打开自己的小小名气了。一起来分享羽泉很经典的歌《彩虹》。 彩虹来自羽泉。齐峰说，虽然说听他们的歌不少，但喜欢的不多，唯独海泉的那首《叶子》很喜欢，听起来毫无关系的回答却是那么的温馨。郁金香也说，奔跑冷酷到底都非常的好听，超赞。迎着朝阳在路上说，好久没有实时听节目了，每一天都会在晚上锻炼的时候回听。今天呢，正好从高雄奔台北的车上，小雨绵绵，刚刚好。听羽泉组合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最美，真的一下好像回到了那个年代之中。可乐妞也说，每个人的少年时代都是记忆里最美好最热血的年代，那个时候我们随风奔跑，有梦做翅膀，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喜欢的人会不由自主地唱起你在我心中是最美，那个时候我们都喜欢纯真的歌词，洋溢着梦想和向往。其实呢，陈羽凡的和胡海泉的两个人的人生规划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呢，命运有时候就是这么有意思，就是这么神奇。俩人第一次见面呢，是在菜市口的公交车站，当时呢，胡海泉忙着帮公司在收歌，就是收那些歌曲啊，不是割麦子的收歌。经过朋友介绍呢，认识了陈羽凡，然后呢，他们就约在菜市口公交站碰头啊，接头啊。那一次见面呢，真的就是一次交易。啥交易呢？陈羽凡出歌，胡海泉出钱。整个过程之中呢，胡海泉也没有透露出任何创作和演奏的行为，给人感觉呢，就是一个公司的行政人员嘛。那个时候呢，陈羽凡是想找一个人做组合的，但是呢，胡海泉完全没有进入他的眼里。继续来听歌，深呼吸来自羽泉。 深呼吸，闭好你的眼睛，全 深呼吸来自羽泉。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说依旧年轻的羽泉，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那么刚才我们说到跟海泉见了一面之后哈，那么之后的一年呢，陈羽凡继续在找搭档，但找了一圈两圈三圈八圈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后来呢托朋友找朋友又串了一圈，又找到了胡海泉，是吧？真的是命运哈。当时呢胡海泉呢招呼陈羽凡啊，你来我家吧。一进家门的陈羽凡对于他的印象呢就完全改变了。海泉家里的布置呢一看就知道是一个特别牛的音乐人。一个男孩自己租两居室，别人家里那会儿还是水泥地呢，他住的地方就已经是铺上了地板砖。窗前呢摆着两台琴，屋里呢还有其他各种和音乐有关的设备。那些东西呢对于陈羽凡来说在当时可是奢侈品，很多乐器和设备都是他听说过但是不会用。见面之后呢胡海泉也没把他当外人，哎，你在屋里坐着吧，我这会儿手头还有事儿，正在给别人弄编曲呢。看到他工作的那一瞬间，陈羽凡呢就被征服了，觉得这个就是自己要找的人。继续来听歌，开往春天的地铁。 这个冬天最后一夜，我和你都在寻找开往春天的地铁。这里不是我的世界，我等了一天一夜，等开往春天的地铁。我不怕有任何代价，只是我害怕自己对付不了牵挂。我已经冲动的想法。 开往春天的地铁来自羽泉。很多人都知道羽泉组合的名字是从两位成员的名字当中各取一个字组合而来，但其实呢取名的过程呢远比各位知道的要复杂的多。在1998年的时候，两个人一块签到滚石，很快呢就投到新专辑的制作流程之中。可是呢录制工作都快结束了，他们这个组合还没有名字，因为发行主打歌进行宣传的日期都已经定好了，所以说呢这两个人被公司要求两天之内必须要把名字这事情搞定。当时呢他们把公司所有的同事都叫在一块，包括制作部、宣传部甚至财务的人都被拽了过来。结果呢确实人多力量大，但是呢也这个让人特别担心的就是这么多的力量它不往一个方向使，同时呢这大家提出来名字各种各样。羽泉这个名字呢是当时反对票最少的，那至于其他名字呢这真的是土的不行，比如说哈，东泉西雨、红色棉袄，还有什么蓝色平方，所以说大部分名字都这一类的。万幸当时选的是羽泉，哎，现在看起来这个名字呢还算挺洋气的吧。好吧，上半段最后一首歌一起来分享羽泉的在一起。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陪伴各位，待会儿见喽。 好久不见，很是惦记，写首歌而来问候你。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高压脊的控制，今天本市天气晴朗，北风轻拂，大气透明度好，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只是紫外线照射强度强，外出请注意遮阳防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11:32，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来跟各位聊的是依旧年轻的羽泉。这个组合呢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走过了20年。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小西说，最让歌迷感到放心的一段对话呢，就是陈羽凡问胡海泉打算跟他合作多久，胡海泉呢反问他，你觉得我能活多久？愿他们真的能再携手走过更多个20年。那一年说80后的尾巴，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身边听羽泉的人已经不多了，当时是蔡依林、周杰伦大红大紫的时代。羽泉的歌词呢，虽然说不是很红，没什么金句，但细细品味会发现句句深入人心。羽泉组合呢已经成立了20年，在这20年间呢，他们为歌坛输送了很多优秀的作品。胡海泉呢曾经说过，他们写歌的时候呢，总是会强调享受当下这个年龄段该拥有的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唱最美，唱冷酷到底，唱奔跑，唱都是青春爱情的记忆。后来呢，唱的都是多年的兄弟情。那么现在唱的更多呢，是打破过去，重新开始，塑造新的自己。那这么做呢，也是为了照顾一路支持他们的歌迷，因为很多心灵历程呢，是所有人都会经历的，对吧？有很多经历呢，它是大家的是一样的。那么把这些变化出来，这个提炼出来，唱出来，更容易引起这个听众的共鸣。虽然说呢主题越来越老龄化，但是呢表现形式上他们却总是追求一个年轻态，因为他们觉得真实的年龄只不过是一个符号罢了，不能因为年纪大了就要限制自己保持年轻的内心，是吧？接下来呢，我们在下半段第一首歌曲来分享的是羽泉组合在2013年重新录制的《奔跑》。 自由自在，希望终点是爱琴海，全力奔跑，梦在彼岸。我们想漫游世界，看奇迹就在我眼前，等待夕阳染红了天，肩并着肩许下心愿。 奔跑2013版，从出道到现在呢，羽泉组合写歌的方式也是一直没有变过，用一个字来说就是直啊，直给。毕竟两个人在性格上呢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所以说从最开始组合在一起呢，音乐上就会有很多分歧。但是呢，每一次对对方创作的东西感到不满意，他们都会毫不顾忌的直接说出来啊，这段太难听了，唱的太次了啊，你怎么唱的能这么次呢，对不对啊，也许人家没有这么说啊，这是我瞎想的。比如说在做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有几首歌胡海泉就直言不讳地说陈羽凡谱的曲缺乏新意，节奏感不强，希望能够重新去写。那每一次直说的时候呢，胡海泉还会拿出其他的作品进行对比啊，一波十锤之后呢，确实能够说服他。同时呢，陈羽凡也经常对胡海泉的歌词发表意见，觉得他呢一味的追求押韵啊，导致歌词词不达意嘛，真的是。到现在呢，两个人合作了20年，虽然说默契越来越多，创作上的失误呢当然也是越来越少，但是呢每一次有问题，他们还会像年轻时候那样直言不讳啊，你这样你那样那样。冷酷到底来自羽泉。 伤心，抹不去你留下虚伪的唇印，回想你欺骗的话语。既然已决定离去，为何还留下残疾？让我以为你是迫不得已，让我不等着你忘记。我宁愿你冷酷到底，让我死心。绝情到底，让我彻底的放弃。我宁愿只伤心一次，也不要日夜都伤心。我宁愿你冷酷到底，请别再说我爱你。啊， 一首老歌来自羽泉，冷酷到底。恋君一生说羽泉组合的音乐不能不听的是不离不弃，不弃不离。在老公失业的那段时间是我们最爱听的歌，代表我们相濡以沫不弃不离的感情。还好 一切顺利地度过了难关，很棒，真的是为你们点赞。陆港说，最开始只听过他们的最美和冷酷到底，后来听说喜欢的女生最崇拜的就是他们，才开始疯狂地听他们的歌，唱他们的歌。虽然现在听的有些歌很像土味情话，但是记得在当年可是流行的不得了。吉利兰说，听的最多的是奔跑，那个时候全班都在听，大部分人呢只会唱两句的时候，我能唱出来完整的副歌，骄傲极了。从出道开始呢，羽泉组合向来都是自己包办专辑中所有词曲创作，但有一次是例外，就是09年推出的那首《不弃不离》。刚才我们的听众也提到了，这首歌的创作人呢叫丁瑜，词曲创作呢都是他。当初呢，他上学的时候认识了海泉，后来呢就签在他们的唱片公司里。08年的时候呢，他写了这一首《不弃不离》，听过的人呢一致认为这首歌呢非常适合羽泉。可是呢，当时羽泉还从来没有把别人的歌收录到自己的专辑之中这样的经历。但是呢，羽泉拿到谱子之后，发现确实很适合自己的曲风。那么后来呢，又经过陈羽凡的精心编曲之后，这首歌成功的被收在专辑，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羽泉，并且作为专辑的主打歌曲。一起来分享这首歌，当然也把它再次送给恋君一生，你们夫妇俩。 不弃不离，来自羽泉。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今天来说羽泉，羽泉呢虽然说是一个音乐组合，但其实呢在音乐之外的很多事情当中，两个人几乎都是保持相对独立的，比如说各自经营公司啊，各自接其他的工作内容啊等等。这就是外界呢总是有人在唱衰他们的原因，同时呢也是无论外界你怎么唱衰，两个人就是不散的原因。那么这一切呢其实都建立在两个人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因为可以各自发展其他的事业，所以两个人相对自由很多，不会相互限制。那么他们俩也明白，无论谁去做什么，其实都是代表羽泉这个组合去的，不是单纯的代表自己。所以说呢，只要用心做，只要不怕失败，那么对羽泉这个组合呢就没有伤害。那既然没有伤害，对不对，那就值得相互支持嘛。比如说当年两个人在筹备《三十》这张专辑的时候，当时呢有一个剧组就邀请陈羽凡去演戏，那个戏呢陈羽凡就特别喜欢，特别想演，哎呀怎么办呢，但是现在眼下要准备专辑啊，但这个专辑呢录制在即，拍这个戏要一两个月，而且不在北京，他就内心产生了一种背叛的感觉，他就觉得如果说我接这个戏，那是不是就对不起自己的搭档。但是呢海泉就特别理解他，让他放心去演，就说啊，反正歌已经定下来，对不对，但是呢没有做完编曲，还没有到进棚录这一步，所以说呢不用着急，不用紧张啊，放心去好了，这里有我。所以说后来陈羽凡就去拍戏了，走了两个月，回来之后呢重新把精力投入到音乐之上，结果呢两边双丰收，专辑发行后歌迷很喜欢，电视剧上映后呢外界对于他在表演方面的评价也是好评不断。所以说呢一个人能走多远，跟他身边是否有一个真正支持理解和帮助他的那个人有真的很大的关系。好吧，今天我们节目最后呢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张专辑《三十》当中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哪一站》。我是英超，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今晚十点钟，今晚我们说电影，为大家送上的影片是《头号玩家》，延是明天的11点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再会了。